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下啲楼盘广告，冚把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见到一个鬼佬样啊？冇，净系见到。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讲乜撚嘢鬼佬啲广告呃鸠你啊！大家唔好信啦、啊！ 佢要跨过浴缸先去撚到嗰个 浪衫。我真系想讲，如果唔觉意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咗咪飞出去个浪衫。屌你边撚个唔该睇设计嘅咧？ 李嘉诚都唔知几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诚系点样答个问题嘅先。佢系话去到上去冇问题，心旷神怡，望到一片绿色嘅绿油油。佢冇话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系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后啲咩，即系成日跳槽跳槽，你嗰啲屎忽鬼我哋好啲人唔會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人撚好撚過癮啊？含開一條又唔想轉噶啦，根本好多人都係你呢啲冚家產逼成我哋周圍去屌你，好似人蛙蕩股咁周圍幫人含。 自己砌間屋我冇錢，我砸鳩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難？屌你衝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嗰最撚安全最撚穩陣，就砸鳩死曬。之後貪官嗰屋自己最撚穩陣，屌你老母咁 亂動， 又地震嚟緊，廣東人呢個刁喇嘛頂硬上，而家連嗰個刁喇嘛政府都話要粗皮都要慘， 呢個真係悲哀。 你咪做一個民族英雄幾撚慘？我講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過啦！屌你老母，我已經死撚咗，仲要 和諧。星期一晚五點半 ，Tim Terry 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粗。 大家好，我是蕭肉夾大，咁啊记住留意 Reg 先。夏日熱辣辣，佢要喝杨枝甘露。话时话 Reg 先系咩嘅？他要喝珍珠奶茶。熱辣辣，熱辣辣，熱辣辣。 開始呢個5月31號晚嘅北上頻道啦，咁啊今個禮拜呢我哋又會做咗少少特別嘅安排啦，就係、是、呢節目呢會即刻 free 出嚟嘅，即係會員同非會員呢都可以即刻下載嘅，咁啊什麼原因呢？好簡單㗎啦，每年都指定動作㗎啦，挨到去六四啊或者七一啊之前啊，咁我哋希望即係大家可以早啲攞到個節目可以聽啦，咁今日都係會離不開呢，都會講下嚟緊嘅禮拜四6月4號咁啊維園嘅燭光晚會，咁亦都會又會再一次去分享一啲我哋對六四嘅經歷啊等等啦。咁啊今日呢就除咗我同阿的之外呢冇咗刁文流嘅，被分化咗我哋啊，係啊。Jack Cock 話嘛，Jack Cock 係咪刁文流咧？我真係唔知 道， 係嘛嚇？咁就分化一個禮拜啦，我哋 係啊 嚇、啊，我哋我同阿放心，我同阿刁文流係沒有咩沒有分裂嘅本質，冇錯啦，係啦啊，咁啊有把女仔聲，唉鬼鬼祟祟又唔出聲咁樣，咁啦介紹下我哋今晚咧，其實有位嘉賓嘅，呢位嘉賓咧嚟自美國紐約嘅，好正啊，咁啊有啲人應該都知道佢係邊個㗎啦，咁啊佢名叫做 Dora 嘅。咁啊 ，Dora 開下聲先啦。 Hello， 各位 Hello, 你好。 資深嘅一個網友啊，由呢、這個，我諗你咪由人民台開始聽起㗎啦，都 嚇 嚇對下麥先啊，要 係啊， 我哋呢度啲設備好差。 我係你36位之中嘅其中一位咯， 係啊， 35啫咩？ 係嘛？你係第36咩？ 我諗 係 啩。 OK， 係啊，聽咗好多年㗎啦，即係 Dora， 我哋都認識咗好多年。咁就我唔記得你印象中有冇上過北上頻道㗎？好似冇。 有 啊， 上過一次。 有上過。OK， 咁啊。 即係年青啲嘅聽眾未必知佢係邊個嘅，咁啊年長啲嘅應該都知道㗎啦，即係如果都係有翻十年八年網台歷史咧，應該都會知道阿 Dora， 因為 Dora 其實都同好多個台係嘅人都熟嘅。 都算係上過下咁啦、 啊， 台長啊， 容敏啊， 黃楊達啦， 係啊，楊達啊，大家都好熟㗎啦。咁啊，喺美加其實都有好多活動嗰陣時，其實你都有份 有參與過啦。 係啦、啊，咁啊，今次嗱短聚翻嚟香港，咁啊其實都係公幹， 今次係翻嚟公幹， 係啊，咁啊所以捉你上嚟啦。嗱咁啊，其實又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幾有趣，我覺得。即係譬如問下，等陣又問下你，喺今時今日喺紐約嚇，即、全世界都係同一個話題嘅嚇、啊。即係如果而家其實幾好，我覺得做香港人、做華人都幾好嘅。 係啊， 即係譬如話，大家以前其實未必，譬如話，喂，你點舉個例？譬如話，一個澳洲嘅華人同一個紐約嘅華人，咁以前撞埋咧，其實冇乜共通話題噶嘛。咁但係而家實有共通話題嘅， 都係中國人。 喂，你嗰邊啲環境點啊？瞓街未啊？通常都係咁樣問㗎。 你啲嘢貴咗未啊？ 係啦，係啦，即係你見到譬如我哋譬如呢個禮拜啊，喺蘋果有單新聞啦、啊，咁樣新聞其實搞唔起嘅。咁喺澳洲悉尼咧，就有個政黨叫做咩啊？叫自由的政黨 ，Party of Freedom。咁啊，呢個人就叫 Nick Fox， 一個鬼佬。咁呢個鬼佬咧，就號召大家咧，就星期日咧就上街，就去呢個中國領事館咧就示威。咁咧就主要都係講話即係中國人嘅入侵啦，對澳洲。咁其實澳洲咧，我都有好多朋友咧，即係同我訴過苦水啊！即係越嚟越慘啊！即係譬如話樓炒到好貴啊！ 呢個全世界都係咁噶啦。 New York 係你係冇得同佢鬥噶，基本係炒到佢。 係啊，但係我想先問你，唔係 New York 咁冇節目喺呢個以前冇啊？我又唔想講黃禍啦，即係 淪陷咯，我又講 入侵美國嘅 有 年代，其實啲樓都貴噶啦， 都唔係噶紐約體區啦，而家係可以講話淪陷咯，我係講係淪陷嘅，我周圍同人講，我翻到大陸同啲客講係淪陷嘅，已經去到，因為你買樓佢買到任何一區飽和咗，你啲人本地嘅人，你搬去第一區，我讓開俾你啦。咁、我賺翻少少錢算數，我換間好啲嘅、靜啲嘅區啦。咁佢又跟埋你去嘅，跟埋你之餘咧，佢去到咧好大富豪手筆嘅，一去到廿個人排隊睇緊間樓嘅，你自己想睇嘅價錢 OK 嘅，你有興趣買咧？你排到第廿名㗎喇，佢去到譬如間屋呢$70,000啦，佢去到唔講價嘅，$70,000，我畀$72,000啦，另外一個話$70,000，$75,000、cash， 就係畀 cash 最興嘅佢哋， 但美國畀 cash 有啲麻煩嘅，因為你要證明你嘅資金來源，咁佢哋玩得呢套嘅當然有佢嘅方式啦，佢全部我亦都識人做經紀嘅，佢話佢啲來源方式我都唔想過問。你總之你簽咗個約，你俾到錢，銀行 OK 你嘅話之類啦。直情係去到咁嘅。間間去你話$70,000嗰啲小數目啦，喐下100幾200萬。淨係100幾200萬買笪地，再從頭起個商廈出嚟，亦都得。咁佢咁樣做係有另一個用途嘅，或者 例如 美國有投資移民咁 啊， 你投資移民$100,000，你投資一個商業，你要請10個人去 take care， 你就可以有資格申請投資移民嘅，即係籠統嚟講係咁啦。若果你要為投資移民，另外一方式就係同人夾合資嘅話咧，就$500,000。其實好簡單嘅，你求其買一笪爛地，如果你要起棟樓，你開一間酒店或者 hostel， 你請10個人用乜嘢啫？你都基本上可以做到嘅，依個動靜嘅。暫時我俾好似而家我俾咗 hints 佢哋咁樣，暫時冇人咁樣做住。 係， 亦都有好多人投資去做酒店。 啊， 因為 New York 嚟講咧嘅 嘅旅遊業始終係好發達。 但咁佢其實都有貢獻嘅啫。如果咁講，佢對個 society 其實佢係有製造到就業啊。 咁你要睇區咯，你其實呢唔缺就業嘅咯。 Okay. 即係我哋係真係唔缺呢啲就業咯。但佢哋可以去啲外州啊，去成依個方法唔係唔好嘅，係最好，亦都好嘅。你唔會蝕啊嘛。 嗯、 但係你其嗰班人雖然唔自在，嗰100几万， 嗯， 佢蝕得起。但呢樣嘢係最好好啲嘅方法呢，買樓嚟咁樣或者買十棟八棟啊，整一個 management company 啊嚟管理嗰啲屋啊咁樣、或者請，總之你請夠10个人就得㗎啦。 嗯。 佢好在走到和尚走唔到廟，我始終有我地產喺度。 嗯。 我唔會蝕㗎嘛，分分鐘會起嘅，仲賺埋。 啱啱啱。 佢呢啲未有啲人移民，所以啲樓係炒到貴到飛起。 但除咗呢樣嗱，即係譬如你都算係一個 New Yorker 嚟㗎啦， 係 啊，因為好多年你都差唔多根本都喺度， 我喺度長大嘅，好細個出去咯。 即係你自己眼中，譬如話今時今日，即係地道 local 嘅人，其實對今時今日呢個咁嘅所謂叫做啊中國侵略。即係其實係有啲、即係啲有冇大家分享過大家嘅睇法？ 冇乜嘢嘅，佢哋咁大家都移民呢度生活，大家嚟 改變咗啲乜嘢咧？ 改變咗啊！啲嘢平咗咯，賤物鬥窮人，真係鬥到平曬咯啲嘢。咁佢越嚟越開得多超市， 其實係好嘢， 唔係差㗎。但係個環境就差咗咯。除咗生活環境，即係你生活質素啊，冚唪唥差咗之外咧， 嗱唔好人哋話差，你又話差， 真係差咗㗎。你一個嘈，你華人多嘅地方就邋邋遢遢㗎啦。你啲垃圾啊，成啊邋遢到不了，好奇怪嘅。因為我住嗰個區咧，就好多福建人嘅，可以 由 福建，基本上係福州啊，咩長 K 啊嗰頭嗰啲鄉下地方嗰啲人啦，係80几年啲跳選嗰班人咧，隻賴隻嘢賴曬過嚟嘅，大部分都係啦。咁佢揾到錢喺嗰度買屋，咁啊變咗另一個唐人街，嗰、個地方唔行得人嘅。即係你叫我朝早行出去買餸嗰段時間，我係好討厭。 但唔係喎，嗱，我哋啊，最譬如話，我印象中最近啊 ，TVB 又做嗰啲唔知我唔記得新聞透視啊乜鬼啊，的唔知記唔記得嚇？咪、又繼續介紹過，你知啊，即係中央台噶嘛，而家 TVB 咁啊講下啲咩內地華人移民咗去外國嗰啲咧，喂，即係個個都非富則貴喎，即係啲啲好鬼好高貴嘅師奶啊，加個細路仔啊，咁即係呢啲 窮嗰啲咁俾你睇咩？ 住間靚屋啊，咁樣嘅，咁喂嗰啲其實睇落去又唔會點影響到人，即係你哋嘅啫。 咁唔係㗎， 即 係佢係 咪大部分係呢啲人嚟嘅咧？ 都有嘅，你睇你住邊度咯。 嗯， 即係我另外嗰啲地方，即係譬如我另外一間屋嗰啲地方會係咁樣嘅咯。嗰度啲人係唔出門口唔使鎖門嘅，個大門唔使鎖嘅。 嗯。 就個區好好嘅，一樣係咁樣，但係你影出嚟嗰啲梗係咁啦 ，American Dream 啊嘛，屋仔車仔老婆仔啊嘛，依個咪叫 American Dream 咯，即係正統嘅美國夢就係有間屋有部車，安居樂業。而家個 Chinese American Dream 啦，就係嗰樣係另一回事咯。佢哋嚟到，但係佢哋嗰班人係好勤力嘅，偷渡過嚟成咧，佢因為佢要還錢啦。你係唔夠佢做嘅，即係我自愧不如。你講 你講緊嗰啲就，但係嗰啲係長期 嗰啲 係 撈，係啊， 講緊啊，類似黑工嗰啲嘅咯，算唔算黑工咧？ 有黑工， 有黑工， 有黑工，有啲唔黑工， 同埋做嘅工作係最底層嘅工作， 餐廳咯， 佢又係餐廳廚房 外賣啦，係啊， 外賣， 你唔夠佢做嘅，你真係佢係可以捱得好緊要嘅，一日淨係匿喺嗰度。系蜗牛咁样，唔出去瞓地下，可以咁样嘅。佢有啲系有啲，佢有啲劏房咁嘅，我哋亦都吓。 嗯， 有啲劏房佢哋可以一间房住两个或者三个人。佢点样瞓咧？系早午晚制嚟瞓觉，轮住瞓。 系啊，我知。 即系个轮租。 而家都仲有啊啲。 而家少啲，而家少好多，因为嗰班人富起来啦嘛。 系。 屋企嗰边又富起来啦嘛，你而家去。你就算福州啊，好多地方，因為你基建啊、起樓咧，好多地啲農地賣咗。 嗯。 咁而家依十年八年嚟個時勢就唔同咗，啲人攞翻錢。但之前十年八年，佢嗰啲仲係田耕嘅地方咧，一年先得嗰幾百蚊收入。 嗯。 咁佢咪除咗咁出嚟打工嚟還錢嚟養翻大陸啲老婆仔女之後，佢冇第二個出路噶嘛。 嗯。 而家唔同啦。 嗯。 你就好似而家深圳福田咁，我都識個朋友。 以前屋企耕田嘅。 嗯。 佢細嗰時會喺個田嗰度執啲碎谷返去自己打有米食嘅。 係。 而家佢唔使做可以坐喺度收租喺美國嗰邊夠佢收租食㗎啦已經。 坐喺美國嗰邊。 係啊。佢而家喺福田收到租夠佢美國一個月有幾千銀美金囉我諗佢。 哦、OK。 都唔使做㗎啦可以去到。 嗯。 即係唔同咗囉個時代。 嗯。 影響佢嗰啲人。 咁其實如果聽你講喺 New York， 其實而家真係好多好多內地人嘅。 好多 好多 好多內地人，啊、但係始終佢個文化。 移民過去嘅。 有移民，仲係有啲黑嘅。 有 啲黑嘅咧，就係申請政治庇護。 哦。 留低嗰啲申請政治庇護，同埋啲女人咧就用另外一個渠道，亦都係申請政治庇護。 係。 佢就打溫情牌。 係。 求其揾個男人生仔，我要個種嘅啫。 嗯。 生一個兩個， 哦、就拎翻 去。係。拎咗翻去養。你要趕我走，我啲仔喺度，我啲仔喺上，你冇理由要我母子分離嘅，好、唔人道嘅，即係佢由用依個方式留得低， 係用個人道立場 啦、啊。女人就係咁， 嗯， 阿男即係求其揾個同鄉嘅，咁啊借個種咁樣、生咗兩件咁啊 OK 嘅啦，就啲仔咧就送曬，即係代寄揾人抱咗個仔翻去咯，就鄉下啲人自己湊咯。 但超級有錢嗰啲其實而家又多。 超級有錢嗰啲就唔會住呢啲區噶啦、就住啲山卡拉啲、安安靜靜啊，高尚好多啊，淨係交地税交皮領兩皮一年啊，嗰啲唔同噶啦，嗰啲係唔會住喺市區嘅，因為我住喺市區啦，算係、我喺住喺卜倫嚟講係算係市區嘅、人口密集嘅咁。有錢啊，佢要安靜嘅就住離開嗰啲地方噶啦。 咁、但係而家其實都要面對呢個問題噶啦，長即係、我諗，譬如短時間內其實都應該改變唔到呢個現狀噶喎，即係 唔會嘅，改變唔到嘅，只會越嚟越多， 越嚟越多， 只會越嚟越多，同埋地方越住即係越住就越窄咯。 識下普通話有冇著數咧？即係而家 有 嘅， 我好似我咁咪有著數咯。我一定要識普通話。 即 係 嗰啲人， 我點翻嚟公幹咧？ 唔係嗰啲人係唔喺，唔係即係如果你喺 New York， 即係佢哋會唔會？融入去個社會啊，多啲講英文啊，會 唔 會？唔會。 基本上，嗱、譬如我住嗰區， 踎曬嗰度。 唐人街而家有四五六個唐人街噶啦，而家一個 啊 嘛。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依、這個拍咗四五六個咁誇張唔係嘛？ 有噶，我住嗰個係 一個大嘅唐 街啊。我知 道好似係兩三個啦，應該。 我而家住嗰個係、算係唐人街一個啊，我喺卜倫區一個八，即係我哋叫做 8 Avenue 就一個， 係八大道就對第一唐人街。而家同我好似你翻到大陸冇分別噶，你出到去又係簡體字，都有繁體字嘅，咁又有簡體字。某部分簡體字啦，跟住一埋退就同佢講，可以幫你嗎？小姐可以幫你嗎？你要什麼？就係咁樣啦，係啦。 OK， 政治上咧，即係其實強唔強？大家譬如話多唔多談政治嘅嘢咧？ 政治就唔多 談。見到嘅一坐埋咁樣圍台咁食緊飯咁喺度鬧下共產黨啊，因為有啲又可能啊撐下共產黨啊咁樣。 哦，冇嘅， 多唔多呢啲嘅？ 唔多 嘅， 唔 多。 不過一樣嘢， 政治㗎啦。 有一樣嘢好奇怪，即係你哋想象唔到嘅。我諗你做廠，你喺大陸啲人都係咁樣嘅。我今次翻到去公幹幾日咧，我都係察覺到同一個現象。佢哋知嘅，佢哋係好明白嘅。好似我同啲人講，佢話我翻到大陸做咩啫？佢話都唔穩陣嘅，都唔穩定嘅。我翻到去一直有一批依樣，我有錢又點啫？我有錢又代唔到嘅。佢話除非我識一大班官啊依樣，佢話就算識官都唔穩陣，我點解我要翻去啫？我不如留喺度。 嗯， 即係佢有一套共同思想，大陸信唔過，中國政府信唔過， 係 個共產黨信。 呢個叫做用腳投票啊嘛，即係好傳統都係咁講，即係話即係其實一個好好嘅形容詞就係用個行動。即係用一腳投票就係話，即係佢係行咗出去。 你想講另一個用詞係嘛？ 口 水說不生產成實證啊，走出去。 係都即係唔係？但係呢個係形容得好好啊！即係每一個中國嘅家庭其實都會可能係咁樣，即係譬如話老豆就留翻喺大陸啦，揾錢啦 ，OK， 咁跟住然之後咧就知道自己啲錢都係有問題嘅，即係一定有問題嘅 ，OK， 即係如果你一揾到好多錢嘅時候咧，你就會知道咧要揾一啲後路啊，咁然之後好多人都會諗下，自己死唔緊要嘅，主要安頓好個家庭， 你講緊 嗰啲就啲老婆啊仔女啊咁啊。 移民。 系你讲紧嗰啲系有钱喺大陆好有钱嗰班。 系， 但基本上喺 New York 嘅大部分咧，即系见到市面流通嗰扎咧，我讲紧系 嗰扎流，嗰扎即系去搏命嘅。 嗰扎去搏命，有啲就已经安咗居落咗业。 系， 咁咧佢就得闲，佢会翻大陆玩去探。 嗯， 即系你点样对子水，你都系抵噶嘛。 搵微兼啊。 差唔多啦，咁你就翻去玩，翻去探，同埋佢嗰脱人咧，譬如好似四十零岁到五十岁啦，好似你咁嘅年纪就咁嘅人咧，基本上佢嗰个年代系最搵钱嗰年嘅，佢翻到大陆嗰啲朋友啊，成日做晒官啊，做晒乜嘢，即系已经有钱嗰批，咁啊翻到又唔使点样使钱，又探，食好住好嘅，咁你话民间疾苦大陆嗰啲咩冇嘅，佢咪觉得乜嘢都系好咯，咁个政制。你唔掂佢就冇事㗎啦。 係。 我喺美国我理你中国政治把屁咩关个鬼事。我鍾意拍个攞下走㗎啦。你哋打生打死你嘅事。我返到去我有我嘅保障。 嗯。 我自己有屋仔有车仔。 佢都已经搵咗个保障。 係啦我已经我个美国梦已经完咗啦。我仲喺度整緊第二个美国梦。即係我、想买多间屋嚟投资啊租我出去咁样。同佢哋冇关系嘅。 嗯。 咁有啲新移民嗰啲呢就仲好努力咁。都紧佢个美国梦，都话我譬如福建人嚟讲咧，即系我都住咗福州人啊，福建人啦，佢哋有啲乡下嘅，即系文盲嚟嘅，但系佢哋就好勤力打工，就搵钱，就喺大陆就起屋啊、起城啊，屋企啲开始安居乐业啊，都有嘅。佢嗰啲咪辛苦啲咯，自己辛苦啲嚟养个仔女咯。 系啊，典型嘅福建人啦，嗰啲就系咁样。 就有啲温州嘅咧就上岸噶啦，大部分温州人上 到就 上，大部分上晒岸噶啦。佢上岸系大陆做厂，搵咗大嚿钱，跟住八九年、八零年、九十年代咧就开厂、开衣厂就搵一嚿，跟住就开超市又搵一嚿。 系啊， 唔开超市就做批发就搵一嚿，嗰啲咧就已经安居乐业咗噶啦。通常就开超市咯，而家开大型超市啊咁咯。 嗯，所以其实个华人嘅社区其实系好大嘅， 华人社区大，同埋而家 影响力都大嘅，应该 因为越嚟越多华人啊嘛，而家啲政党你要投票嘅，你要票，你 要 买呢班华人啦， 就要真系要 买华人票， 搞下啲对华政策啊嗰啲， 当然 咁样 系啊， 即 系当然嘅， 有 power 嘅，而家其实真系。 算系有啦，好似早几年前有 power 华人，有 power 到。但系譬如话，即系八种人啦，譬如八种人，其实点睇呢一个社群咧？ 佢冇嘢噶，你班人好勤力咯。 即系会唔会觉得哇，好乞人憎啊？啲行为啊，接受唔到啊？ 有邋遢咯， 咁啊， 污糟邋遢，周围垃圾。 即系个印象都仍然系咁。 系啊，污糟邋遢，你班人就好勤力。 系， 你班人就好勤力。即係做到狗一樣，自己係毫無享受。 但佢好真，以前嘅白種人好鬼真誒、中國人呢種勤力嘅美德。 你做爛嘅事啊嘛， 做爛嘅事係啊。 喂，我做八個鐘， 你 一日係做，我一日就係做四樣嘢㗎啦。你咁勤力做咩啫？你勤力搞到好似我好懶，我唔做嘢咁，係你嘅問題喎。你做壞個事喎，會係咁樣嘅。就算好似我而家做郵政咁啦。你中國人係特別勤力嘅。佢都係。一定会有歧视㗎啦，佢逼都系逼你中国人先嘅。佢逼系有个谱，你俾唔俾佢逼嘅就一样嘢。即系我喺美国长大都咁多年啦，我亦都系由低做起啦。佢逼你咪反抗囉。你要知道你个立场喺边度先，你自己嘅 ground 喺边度。因为好似做我的份工咁，有规有礼㗎嘛。你识唔识去玩嘅规例，佢识玩你玩返去转头。你要大佢大声，你一样咁大声。我企硬㗎。佢知道佢自己会缩㗎。OK, 你好嘢 ,you win, 佢自己会吞㗎啦。但佢成日话就成日话人哋歧视啊点点点啊，其实唔系嘅。系你自己觉得人哋歧视，你自己有冇做好你嘅份先。 啱啊呢个。 你、 這個、是 你知道自己嘅底线喺边度，你坚持住嘅呢冇人踩得到你嘅，呢样嘢华人就好唔识嘅，即系永远学唔识嘅。 唔系，因为佢嗰种 奴隶咯。 唔系你听你讲嘢，你咪就系冇华人嗰啲 DNA 咯，你得个样嘅啫。 我个样都唔多似啦，已经。 系咯，即系但华人其中一个喺个 DNA 度，你揾到一个 gene 咧，就系、是。自卑感啊嘛，自卑啊，即系成日都系觉得嗰种咧八几年受欺压嗰种， 唔系噶， 即系然之后人哋少少， 唔系自卑嘅，基本上对我嚟讲唔系自卑，基本系奴才， 好奇怪㗎，我试过帮人。 奴才系一个尖，自卑都系一个尖嚟嘅。 奴才尖多嘅，我同你讲。 尖多啊，你觉得？ 自卑就反而唔系话自卑，佢 有大中国主义嘅大中华主义噶。 嗰种系自，嗰种咪就系自卑感作祟嘅嘅自大咯。 佢嘅产物系嘛？用翻大陆嘅用语， 系啊啱， 都系嗰啲产物嚟 嘅。 唔系， 但 系 你觉得系奴才尖多？ 因为点解咧？睇住人哋俾人虾， 嗯。 睇住一个华人被人虾，佢香港人嚟嘅，咁、我唔忿气，我会帮佢一把咯。咁、我帮佢咪帮佢出声咯。啲人话唔关你事，我话咩唔关唔关我事啫？咁你系唔啱就唔啱，我唔系话关唔关事嘅问题，而家系立场上嘅问题。帮咗佢，佢转头话算啦，由佢啦，得噶啦，我搞得掂噶啦。你冇话你收声，你系你冇同我呻，你同得我呻嘅，我出得头嘅，你就唔好出声。 系 好，今日系咁样，第日又系被人虾。佢话算啦，我自己搞掂。佢转头同你呻，即系好憎一样嘢，华人一样嘢就 系、 是，佢逼我做咗太多嘢啦，我做唔掂啊！佢成日逼我点点点。你系佢话咁出声啦，闹佢啦，冇用噶。佢话你后生女，你靓女，你又识讲，你识同佢拗， 你 就佢话你就话好，你话得啫。我呢啲几廿岁阿伯点得啊？我边系噶？你而家系讲规则噶嘛？咁我就帮佢出声同佢拗。 你知唔知其实佢係发挥緊佢一个最强嘅威力㗎。 乜嘢 就係忍。 忍。忍。 就係中国人嗰种忍。係啊即係从一个你头先讲嘅例子呢其实都可以解读到点解我哋可以忍受我哋嗰个极权呢可以忍受。平均都可以有百几二百年㗎嘛。係啊。 佢嗰啲人咪就係 中国人嘅美 德。唔係一个系咁我见到系真系。十个， 个个都系， 九个啊，九个半，其他嗰个系竹升嚟嘅，就同我一样嘅，死，基本上啲人话你都唔系华人嚟嘅，即系啲西人都话你边系中国人，你啲假中国人，一个黑人嚟，基本上你同黑鬼系冇分别嘅。 即系你咪就系话你冇呢个 钱，冇噶，冇噶啦，即系去到咧，我就试过帮到一个地步，我就闹啦，我直情闹佢，我话你信，你一系就唔好同我信，你信你就跟我做，唔好做。你唔好又要做又要呻，咁咪梗系逼死你噶，你越逼越死嘅啫。 我俾嗰啲桥你，你又唔会去做嘅。 唔系我帮埋佢铺埋条路，佢都唔去行噶。即系我 佢唔敢出头啊嘛。 系啊，我帮佢出咗头，我拉你一把，拉你起身，咁你自己硬一下起身嘅，唔系嘅，死盘皮咁躝咗喺度，由得你钱搭嘅，咁你去死啦！我话，我帮你有咩用啫？继续去死啦你，你唔好再同我讲啦，我净揾粗口闹佢。 所以你睇到各行各业都系噶，譬如话 全部都系咁样， 即系。中国人会有一啲譬如话成立工会啊嗰啲咁嘅概念、啊。 有㗎。有工会㗎有咩平机会啊亚洲商会啊有呢啲㗎。嗰啲叫做侨领。 啊好嘢你真係。係啦但係唔係我讲嗰啲工会㗎嘛係呢啲咁嘅全部都係舐着数啊。 有 噶，拉下共啊！ 好多工都有工会噶，你 join 工会噶嘛？但系工会都系西人嘅。 我话俾你听啊，嗱，你翻大陆公干，大陆啲工厂啊都有工会噶， 系 系有噶。根据劳动法咧，我哋根据中国劳动法咧，要成立工会噶，我哋都有噶，但系全部系饮饮食食，同埋个工会系企喺资方嗰边噶嚟谂嘢噶，都有噶，话俾你听吓，即系认识嘢就有咯。但系真正即系，譬如话你好似我哋啱啱呢个礼拜嘅国泰工潮啊，嗰啲咁嘅工会咧，你真系唔使旨意有咯吓、啊，即系如果有嗰啲咁样喺大陆咧，就冇噶，十个唔够死。又系恰你唔够团结，咁然之后喂揾军队 有 团结 呢回事咁样，团结两个字嚟讲嘅啫嘛。 但系我听你讲，我又想问多另外，即系问多个问题就系话，即系譬如今时今日我哋喺香港咧就有一个好有一个几大嘅问题咧，就系嗰个身份认同啦。 系 啊，即系譬如而家我哋自从雨伞之后，你都唔会落 香港人 系 嘛？ 譬如系啊，即系我 香港人嘅问题。 香港人啊， 香港人。 跟住仲有呢个大中华交啊，仲有呢、这个民主回归啊，你班啊契弟啊， 唔系港独 嗰啲咁样啊， 建国咧， 唔系我而家唔知道我自己系咩人嚟噶 ，OK 啊，咁 需要知嘅咩？ 左交冇错，唉，最好就一句讲晒左交冇错，即系喂喺。 喺美國呢，其實你如果呢個問題呢，其實都可以搞到好複雜喎。譬如從你自身出發，你自己其實你從來都當你自己一個美國人呢，因為一個中國人嚟嘅。 我係一個美國 人。因為香港人呢， 冇，我唔係香港人。肯定唔係一個香港人。 肯定唔會認 香港人。我肯定唔係香港人。我唔係香港人。 係。 我唔係香港人。我祖籍華人。我係美籍華人。我係美，即係點樣講呢，我會當我自己係美國人。我是回到大陸應該生存不到的一個人來的。根本他種思維方式啊、生活方式模式啊，我是接受不到的。好多我都接受不到。 但你有沒有當過你，不是，即是不是當，即是你有沒有自己有沒有感覺是覺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的呢？ 有時有，但我不會說感到他現在有錢啊，什麼而自豪，我就沒有的。我喜歡中國呢，因為我認識這麼多中文啊、國語啊、廣東話啊、書寫呢，因為我喜歡那種文化我去學的。而西人都是一樣，他崇尚那種是文化，他不是崇尚你怎樣好像啊牛哥那樣又水療啊又帶我唱邪 K 啊，又冇回事嗰啲佢唔係 look for 呢樣嘢嘅。 喂，呢隻都幾好 㗎。好㗎，佢有啲人未去玩囉，但係 係啊，我知道都未。 西人都知嘅，因為我啲同事係蘇聯人嚟嘅，佢又喺美國大嘅。 係。 佢話返大陸做生意，即係佢嘅哥 有生意係。咁呢佢話返大陸，我話嗱你小心女人啦，你放心，我唔會搞嗰啲嘢嘅。佢幾靚都冇用，我唔會搞㗎。我你唔係你要搞，係佢嚟搞你㗎。即係你又高大又靚仔，佢會嚟搞你嘅。我唔好意圖嘅。 但係成個社區呢，即係喺 New York， 譬如你碰到嘅即係有時會唔會話大家會爭論下呢樣嘢？譬如話你知啦，有唔同嘅來歷㗎嘛。譬如話今時今日頭先有講過，譬如有啲福建嚟嘅人啦，或者有啲嚟咗呢度已經移民咗啦，攞咗個綠卡啦等等。其实即系会唔会有时大家都会撞埋咧，系会讨论下嗰个身份嘅认同咧？譬如话，但仲有美国有 New York 一定有香港人啦， 有。 但今时今日嗰啲香港人其实同内地人有个冲突又大。 冇嘅 ，New York 其实因为 New York 好特别嘅地方， 系 大融合嚟嘅。 冇错 ，New York 系一个大融合嚟嘅。你全美国其实唔系好多地方系咁，其实 New York 系好 unique。 冇错，其实 New York 唔好唔 US 嘅。我要咁講。 點樣講？你何為 US 法呢 ？New York 一個 metropolitan 係一定係咁嘅。你話去到第二啲州啊，南部啲咧，佢就分化得好緊要。佢種歧視亦都好緊要。就算我 New York 人落到去咧，都俾佢歧視嘅。你班人冇禮貌。 我成日會舉一個例子咯，就係鬼佬，你同佢講中國，佢會即時諗起上海。但我又成日會同翻啲鬼佬 remind 佢，我就話其實上海唔係好中國。咁然之後其實咧調翻轉亦都一樣。如果你一講 US 咧，就好多人又會諗起 New York， 但其實我又即係去過 New York， 你又會知道其實 New York 又真係我坦白講，我又唔覺得佢好 US 嘅，因為佢真係好一個 外間渲染得緊要， 文化溝集得好緊要嘅一個地方。 佢渲染得好緊要，特別啲電影啊，你威克邦啊，受曬大部分喺 New York 邊遊啊，你唔好搞啦。 咪等於點解？点解即系你问大陆人一讲香港呢，佢就会系古惑仔㗎啦嘛，浩南哥啊，即系铜锣湾，佢諗起就系古惑仔嗰个铜锣湾嚟。喂，到依家都仲系咁。 一讲东莞就去滚㗎啦嘛。 点解最近有一单嘢㗎啊，网友都有 post 过上，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啦。志雄呢走咗上去杭州咁啊做表演啦嘛。跟住然之后呢都搞即系搞咗个小风波啦，就系、是、有人即系要佢陪走，咁佢就我嚟到呢度，咁佢就有条视频噶，咁佢就话我嚟到呢度咧，就系我系嚟表演嘅啫，我就唔系嚟陪走嘅，跟住俾人揼咗几嘢咁样啦。咁啊，再另外仲有一条视频就喺公安局，咁佢就解释翻即系一大段道理啦。咁啊呢个都睇到个心态，因为其实过往咧，因为以往嚟讲，其实咧佢即系譬如古惑仔系列嗰班。奸角或者其實主要係譬如監獄風雲之後嗰啲奸，佢其實上大陸好多個都即係走浮登台嘅，咁揾到下食嘅，咁但係即係呢個咧就講開講啊，即係俾到好多錯覺俾內地人咯，就覺得喂香港其實就係古惑仔嚟咁樣，即係同你頭先講嗰個紐約嗰個一樣 啊。西人覺得中國發展國家，應該係好淳朴。 好似我喺南丫岛咁样，又淳朴，又有少现代化， 有仲有只帆船。 是 你即是讲纽约不是你讲西人眼中 的 香港。 有啲嘅。Okay, 除非你嚟过呢就 不 同啦。但大部分嘅呢就諗住啊佢做一个而家开发緊嘅一个城市有高楼大厦啦，因为而家有新闻有睇有上海咁咪、啊、有高楼大厦啦，又有 metropolitan 啦，但大部分呢都系乡村式生活啊，好舒服啊，好悠闲咁样，即系佢有啲咁嘅諗法，即系好多都有咁嘅諗法嘅。但当我嚟到去到深圳，好似我个上级咁去到深圳，第一句问：依、這个城市发展咗几多年？一讲三十年，佢离晒谱嘅。三十年 咧， 佢话有乜可能三十年有一个农村城市发展到而家咁样咁大规模？ 谂唔到嘅， 谂唔到 嘅 真系 即刻即系谂唔到点 样 变成咁。 佢可以完善咩？其实好多嘢唔完善嘅，好、最简单一样嘢系人都知嘅。你经常去深圳，即系我已经发觉，我一落车就的士就已经投诉。唔係淨係深圳嘅，大部分大啲嘅城市咧，你廣州啊、東莞啊，都係咁樣嘅。你好明白嘅，你城市規劃得靚，好大，好多新路，但你啲燈最基本嘅呢啲燈係配唔上你嘅規劃。 冇錯， 你三分鐘眼燈，十秒一眼燈，你過得幾多啫？四部車，你咪得個塞車咯。你係嗰個 statistic 係冇再 run 過嘅、就算美國 其實個硬件起咗出嚟，但係個軟件唔得啦嘛。 你依樣都係算硬件嘅嗰一種、你軟件係個人啫。 其實都管理嚟㗎。 係啊，一個因為你 New York 嚟講，啲主要路即係道路咧多車流量嘅，佢一年兩年都要 statistic 一次嘅。佢、鋪條好似一條光纖咁喺地下度、一車碌過佢就自動會 count 㗎啦。佢就睇時段，揾人坐喺度睇個時段。几点到几点，跟住写 mark 低个 count number， 佢就要 reset 嗰个灯。譬如一眼红灯、三眼灯一齐系红灯，定系四眼灯一齐系红灯、或者一齐系几多秒，或者多一秒少一秒，嗰下就好紧要噶啦。根本唔系嘅，佢哋 冇 嘅，起咗出嚟就系啊，起咗出嚟就起咗出嚟嘅。 系啊， 咁呢啲你唔系要学咯？ 系啊， 佢永远会 你 我 用翻呢个例子咧，大陆就会点咧？大陆嗰啲灯咧。有啲就大部分好多人揸喺大陸揸個車就知道啊，譬如話先舉廣東省為例啦，就是、譬如啲燈咧，其實就係有啲係不合理地咧好長時間嘅，譬如佢個 number 嘅，十八秒、廿六秒、 九十秒都有啊啲， 我未見過廿六秒見到多， 佢係咁嘅九，譬如話九十秒就紅燈，OK， 綠燈得十秒嘅啫喎，係啊，係 啊， 咁所以 我最快見咗八秒， 咁長期咧有個咁嘅情況出嚟咧。咁好啦，咁然之后呢就啲人其实系其实变相系一种公民抗命嚟㗎。咁佢你揸架车咁我咪铲上行人路囉。係咪先，一见到一立好快㗎啲人好专业啊，立一立一立喂两边冇公安嘅我铲上行人路囉。因为我就唔想等嗰九十秒啊，因为你明白就系我唔系排头位等九十秒喎。我而家我系排紧第七八排嗰度等紧九十秒嘅时候，就唔止等九十秒嘅啦，因为你每十秒其实放得几多架车一，或者八秒你放得几多架车。 唔系喎， 咁所以呢啲咪就呢、這个咪就系嗰、那个即系喺内地嗰种折腾咯，即系生活上嘅折腾。 我有讲起灯，我见过一个系过马路嗰张绿灯俾人过咧，行人咧系八秒嘅，你系八秒唔系好长咧，十米到咧嗰条路嘅宽度。即係後生嘅正常嘅，你嘘一聲過都 老人家過唔到。 你年紀大㗎，係咪要碌佢過去咧？ 揸住啲盲公竹嗰個盲公診咧，佢都過唔到。 盲公診冇出街啦， 係 你自殺啦，你出街啦。 係啊，冇錯。即係呢啲咪就係、是、係啊！你譬如係啊，你即係你其實你眼中嘅深圳可能就係、是、你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啦。 即係我會 係啊， 我個思考方式或者我睇嘢嗰種方式，咪見到好多呢啲 嗱，我 林林總總。 我你有聽我節目？我幾個禮拜。拜前都講過嗰個深圳即係啊，而家係最有競爭力啊嘛，城市排第一位啦。 係啊 係啊，即係講呢頭講完，我哋呢個節目講完，都唔使一兩個禮拜已經話俾你聽，一場雨啊就可以話俾你聽呢、這個城市有幾 metropolitan 啦，係咪先？即係可以啊，其實都好嘅，多功能城市嚟嘅。 多謝你嗰個節目啊！ 一場雨咧就可以變咗個水塘，可以游水。 嗱，我多得你聽你啲北上講北上嘅嘢。 我而家出去见嗰啲客咧，同佢倾咧， 你就扮我啦，系嘛？ 扮识咯，唔多唔少呃得下人噶、啊、，OK 噶。 系、哎、好彩帮你，不咪揾你帮我兜兜，咪而家啲人成日话我又唔讲， 即系好过我去查书啦。 冇嘢 听 啊，北上系嘛？ 唔系好过去查书，有噶有用噶，真系有用啊！因为喂，我啱啱倾完几个客，即系讲真，啲人有钱到嗰种地步，你系睇唔出嘅。 系。 但系佢讲起又系讲起咩深圳咩讲我 GDP 系啦，我 GDP 第一啊嘛，你今日系你都知喎、 啊， 哇争几远， 好自豪咁样 嘛？唔系啊，佢系觉得咦你识嘢噶， 系， 诶你即系你系个样鬼婆唔鬼婆咁样，但系又识讲中文，佢话即系我个职位读史啊嘛，佢与地即系唔系话巴结啦，合作关系，佢除咗靠我就难。再揾第二样啦，咁佢觉得，咦，你对我哋个政制，你我啲经济发展系有啲学问噶，你系知噶，咁同你倾咗上嚟，咪舒服啲咯，唔多唔少，搭一少少路啊，打少少底咁， 系 嘛，有用噶。 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继续同阿 Dora 倾下偈啊，咁、今日拣嚟一啲歌咧，其实就点解会揀呢一啲咁嘅歌呢，就一阵听完歌返嚟我哋先再解释一下。咁我哋呢就呢一节呢我哋继续怀念一下 BB King。咁揀嚟一隻呢大约係70年代嘅 BB King 嘅一隻，另外一隻好精彩嘅作品 Ask Me No Question。咁我哋听咗歌返嚟继续同阿 Dora 倾偈。 It ought to be all right with me. When I try to talk to you, baby, and let you know just how I feel, you tell me if I don't like it, you know someone else will. Oh, but I done got wise to you, baby. You're not the only bird in the sky. So don't ask me no questions now, baby. And I won't tell you no lie, because I'd like to feel arms about me and lips close to mine, so I don't have to beg you to love me. I don't have to beg you all.